六，飞机是如何飞行的？顺便问一下，您知道飞机是如何飞行的吗？请观察您头顶上的 BLRIOT11 的机翼。由于机翼的形状称为翼形，空气在机翼上方的流速比下方更快。这一现象在机翼周围产生了压力差，而这种压力差会产生一种空气动力。这种空气动力可以分解为升力由下向上和阻力向后，升力平衡飞机的重量并将其托举起来。机翼周围空气的速度越快，升力就越大，阻力则是向后作用的。如果没有向前的推进力，它会阻止飞机前进。这种推进力来自发动机释放的能量，发动机功率越大，推进力也越强，飞机的速度就越快。随着速度的增加，升力也会随之增加，从而使飞机能够承载更大的质量。在整个 MUSE Safran 的参观过程中，我们将见证一场真正的动力竞赛。